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一份绝密情报，隐藏着全面消灭红军的计划。两个关键人物，在紧要关头帮助红军突出重围，提前长征。蒋介石煞费苦心制定的铁桶计划究竟有多危险？这份情报又是怎么历经千辛万苦送到周恩来手中的？纪实传奇正在播出，绝密情报之铁桶计划。 铁桶计划究竟是如何送到层层包围中的中央苏区的呢？除了莫兄回忆录中的记载，还有多个版本。1996年7月，纪念项羽年的文集《山路漫漫，项羽年的革命生涯》即将出版。习仲勋同志欣然为此书作序，在序言当中这样写道：项羽年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之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扮成乞丐，穿越重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同志的手中。习仲勋同志与项羽年最熟悉了解。1938年，习仲勋任绥德地委书记，项羽年任绥德地委常委兼统战部部长，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项羽年后人撰写的怀念文章讲述了这段历史的时候，更为详细地披露了其中惊心动魄的细节。莫雄把铁桶计划完整地交给中央地下党组织的当天晚上，刘亚佛、项羽年、卢志英深知这份情报的生死攸关，必须马上送交党中央，容不得一点闪失。三个人商定，由项羽年亲自运送情报，这是考虑到中央苏区一带的老百姓大多数是客家人，而项羽年会讲客家话，路上便于掩护。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三人当中项羽年有着最为丰富的地下斗争和临敌处置的经验。三个人连夜把情报上的敌兵力部署、火力配备、进攻计划、指挥机构设置等要点，用密写药水逐一地写在了四本学生字典上，直到天色吐白才将整个铁桶计划密写完毕。接着又对沿途的敌情进行分析，选择了一条较为快速、安全、能够到达苏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由南昌乘车到达吉安，进入到太和，再从山区直插兴国、于都到达瑞金。这条路线与南昌至连城的路线有很大的重合， 这给说着一口连城客家话的项羽年提供了很恰当的掩护。就这样，项羽年扮成了教书先生，带上绝密的情报出发了。项羽年带着情报进入了太和县山区之后，发现敌情远比想象的严重，每个村子都驻有进剿的敌军，进出苏区的所有道路都被严密的封锁，一旦发现可疑之人就立刻逮捕。项羽年只好在山林当中穿行露宿，以少量的干粮和野果山泉来充饥。经过很多天的艰难跋涉，38岁的项羽年呐，变得是骨瘦如柴，满脸胡须，完全失去了过去的模样。当他到达兴国之后，发现敌人封锁得更加严密了，每个村子都有碉堡，每个路口都有哨卡，青壮年刚刚一接近就被立刻当作赤匪给抓走了。项羽年一身教书匠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哨卡的，他心想这怎么办呢？眼看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项羽年是心急如焚，他深知自己怀揣的这份情报那是关系到红军的生死存亡啊，敌人的铁桶正越砸越紧，每耽搁一天就可能失去最后的生机。情急之下，项羽年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石头，狠狠地朝自己面门拍下，哎呦，当时血流满面，四颗门牙混着血沫被吐了出来。第二天呢，双腮已经严重肿胀的项羽年变得面目狰狞，头发像高草一样的蓬乱，衣服呢早已经被荆棘刮得破烂不堪，完全成了一个蓬头垢面让人厌恶的老叫花子。他忍着疼痛将4本密写字典藏在满是污秽的袋子里，上面放着乞讨来的发馊的干粮，赤着双脚下了山。沿途敌军哨兵见了，捂着鼻子把项羽年赶走了。在这样的伪装下，项羽年终于穿过层层封锁，跋涉数天到达了瑞金。这份系着80000红军生命的绝密情报，终于由项羽年亲手交到红军总政委、最高3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的手中。在听完项羽年的汇报之后，周恩来马上命令红军作战情报部门将4本密写字典复原成文字图表，认真进行分析研究。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余都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红军长征的设想和准备其实并不是得到这份情报才产生的，在蒋介石实施的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9月就已经开始了，国民党步步紧逼，红军屡战失利，苏区日益缩小。在得到铁桶计划的情报之前，红军遭受的巨大损失已经让中央意识到了危险的存在。早在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之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在考虑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问题。据李德所著的回忆录《中国纪事》当中记载，1934年5月，他受中共中央委托草拟的3个月的季度计划中，就包括了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这个观点。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决定报共产国际批准。随后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3人团负责筹备领导战略转移，但在当时战略转移的决定并没有执行， 红军仍然在同国民党军鏖战。同年八月，战略转移的直接准备开始了。李德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八月计划，预定红军突围日期是十月底十一月初。因为根据当时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个时期集中兵力发动新的进攻，突围日期选择在这个时候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但是如果红军的突围时间真的按照原计划在十月底十一月初实施，那么蒋介石发动的最后的总攻很可能就不是扑个空了。莫雄和项羽年提供的铁桶情报在最关键的时间节点送到了中央手中，情报的决定性作用是促使红军在国民党包围圈最终形成之前提前突围转移。李克农之子李立在《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当中这样描述，看到这份情报，中央领导成员是暗自吃惊啊！如果再拖延半个月左右，敌军将何为成功，红军将很难脱身。10月10号的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以及机关直属队一共8万人，从长汀古城向西转移，由此开始了中央红军历时两年的25000里长征。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即使是尚未完全实现铁桶合围，这也让红军的突围付出了惨烈的代价。10月21号，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鄂边、湘桂边西行，到11月15号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12月1号红军浴血相将，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的苦战，红军有八万余人锐减五万余人，只剩下三万余人。突破四道封锁线，红军跳出了铁桶，但是危险仍然没有离开。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第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被蒋介石看破了，一路围追堵截，试图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12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随后强渡乌江，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如果铁桶计划的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等到蒋介石完成全部的部署，那么长征能不能开始，红军能不能突围，可能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但是蒋介石的铁桶再结实，也终究是一个漏桶，在这只铁桶上凿出最大窟窿的，那就是莫雄啊。他很明白自己此举是押上了身家性命。他在回忆录当中感慨说，幸而与项羽年等人干得都很漂亮，蒋介石在围剿计划泄露之后也没有向下追查，否则查到自己身上，只要我拿出那些文件，我将必死无疑。可能连蒋介石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铁桶计划功亏一篑是因为提前泄密，他也没有怀疑到莫雄的头上。不过红军长征开始将近半年以后，1935年春的一天，蒋介石一纸电令 还是把莫雄惊出了一身冷汗呢。那份电令让莫雄马上乘飞机前往贵阳，没有说任何的理由。莫雄心里没底呀，他把刘亚佛找来商量对策。刘亚佛考虑少顷，给莫雄分析道，如果是我们的事情败露了，只要吩咐你到省城开会，在那里就能够抓你，用不着叫你去贵阳。莫大哥，你尽管放心去。莫雄一言飞到贵阳，果然蒋介石毫不知情，他调莫雄到贵阳呢，是给他派了个新差事，那就是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相对而言还算有所提拔，手下的人马升级为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师。莫雄到毕节上任，把赣北第四行政专署和保安司令部的大部分成员都带了过去，其中也包括刘亚佛、卢志英等中共地下党员。在毕节，莫雄又遇上了长征中的红军，他也一如既往地延续着与共产党的友谊。1936年2月，贺龙、萧克率红二六军团要通过毕节。剿共司令莫雄得到消息是不战不守，带着国民党驻军跑到城外的深山里去剿匪去了，把整个毕节城留给红军，足足休养生息了将近半个月。莫雄弃守毕节，这个行为实在是太过于明显，就算不是通共，也难逃畏战之嫌。蒋介石为此大为光火，他下令逮捕莫雄，关到了南京的军法处。不过也是吉人自有天相，正在这个时候，粤系的陈济棠和桂系的李宗仁联合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莫雄是广东人，出身粤军，在粤系人脉极深。两广事变的档口，蒋介石也不能处置莫雄，激化他与粤系的矛盾。非但如此，莫雄积累的人脉交情再次发挥了作用。张发奎和陈诚出面作保，劝说蒋介石利用莫雄在广东的影响力派他去两广策反。蒋介石也觉得莫雄还有用处，真的委任他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特派员，让他去和陈诚商议策反事宜。结果没等莫雄动身前往广东，两广事变平息了，莫雄脱了牢狱之灾，蒋介石呢也不能再找后账了。但是啊，蒋介石还是把莫雄从军界给踢了出去，让他呢任行政督察专员。不久之后，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广东也被侵占了。莫雄重获启用，出任广东23区游击司令兼南雄县长。莫雄与共产党的往来是更为密切，原红十一军军长谷大存成了莫雄的上校参谋长。后来莫雄出任广东挺进第二纵队司令，共产党员黄同华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因为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莫雄如此通共，国民党的反动派也不能公开以此定罪。但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表面上已经与共产党没有往来的莫雄还是上了国民党保密局的黑名单。1949年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莫雄被明令通缉，幸而莫雄提前得到消息必走香港。1949年10月广州解放，没过几天，身在香港的莫雄就接到了几封请他回广州的信，其中一封是刚刚指挥大军完成广东战役，新任的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的亲笔。说起来啊，叶剑英 也是莫雄的老朋友了。早在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叶剑英是粤军第二师参谋长，莫雄是该师的一个旅长，两人早有袍泽之意。莫雄欣喜地回到广州，一见面叶剑英就说，南下之前毛泽东主席就嘱咐他，到广东以后要找到莫雄，莫雄是我们党的老朋友老同志，无论他过去犯过什么罪都要安排他工作。就这样，莫雄先是被安排到北江治安委员会协助解放军剿匪，然后回到广州，到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1951年英德土改时，当地农民不晓得莫雄暗中为党工作多年，只知道他是本乡的一个国民党大官。在土改工作组的支持下，上书省委要求把莫雄押解回乡进行批斗，然后执行枪决。眼看莫雄是命悬一线呢，好在共产党老朋友及时出手。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并肩战斗过的谷大存，时任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主任，他闻讯之后为莫雄极力辩解，怕自己说话不够用，谷大存呢又直接给叶剑英打了电话。叶剑英听罢大惊啊，马上电令刀下留人，把莫雄保了下来。从莫雄开始与中央特科接触、秘密为党工作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时间已经过了将近20年。很多当年的地下党老朋友，比如刘亚佛、卢志英，已经牺牲于隐蔽战线的特殊战斗。还有很多像项羽年一样匆匆一别，再无消息。但是莫雄和共产党的这份特殊的友谊一直没有被遗忘。1956年已是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的莫雄在南方日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在数千公里之外的辽宁，莫雄两个字引起了时任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的梁明德的关注。他马上打电话问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说你们报纸上的这个莫雄是不是以前粤军的那个莫雄呢？获得了肯定答复之后，那梁明德是欣喜若狂啊，马上给自己的老上级李克农报告，说当年给我们送情报的莫雄还活着呢。这梁明德是谁呀？他呀可不是旁人，正是当年敲掉门牙送情报的项羽年。将铁桶计划的情报交给周恩来以后，项羽年随军队长征，途中他受中央特科派遣赴上海、江西执行任务。然而这一次出师并不顺利，刚刚到达南京就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并且押往江西南昌秘密审讯。幸好项羽年随身带有国民党的各种证件，他同敌人巧妙周旋，终于趁敌人放松警惕的时候逃离了看守所。不久之后，项羽年重新找到党组织，因为身份曾经暴露，他改名为梁明德，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他一直在天津北方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同王世英、齐仲勋、李克农等一起来往于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之间，从事情报统战工作。1956年，项羽年终于在报纸上看到了阔别30多年的老朋友莫雄。李克农也一直惦记着这位老朋友，他让项羽年去广州接莫雄到北京参加国庆典礼。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是摆酒宴请两位英雄，热情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莫雄为人重义，结交广阔，方方面面各色人等都有朋友，